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豆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京剧女老生王佩瑜主演的《失控斩旋场》，这是本台在1999年4月长安大戏院录制的剧场实况。1999年的4月17号到21号，由上海市戏曲学校王梦云校长带队，京剧表演92级毕业生们进行了5天6场的传统戏演出，向首都观众汇报了他们的学习成绩。这是继1959年以后，上海戏校头一次进京向首都观众汇报演出。王佩瑜当年就是这个班当中的佼佼者，很多观众都知道王佩瑜有小孟小冬之称，很多戏迷为了目睹王佩瑜的风采而竞相购买戏票，场面也是尤为的热烈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为了提携佩瑜，还特地在斩马谡当中登台演出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1999年4月的实况录音《诗街亭》，王佩瑜饰演诸葛亮，高明博饰演马谡。 羽扇纳冠巾，丝纶车， 有书于安静 军令前师，君无戏言，愿立军状， 当掌礼来。 何令？ 看君红颜啊，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老板王佩瑜主演的京剧《世界亭》片段，这是1999年4月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实况，当时是上海市戏曲学校进京演出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王佩瑜和名琴师游吉顺先生合作录制的《鱼藏剑》。 紫禁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影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。走出来，在我狂暴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桑麻， 山高路远，常听雨夜牵挂，只